好玩的，包括泡温泉， 对， 然后包括有喝的 哦 啊， 还有喝、哦、 有喝的， 而且对， 我们的嘉宾还专门把他们的那个高度人家拿来了，然后刚才在跟我说维哥，那个拿来了我们的这个样品，一会儿在直播间当中我可以把那个盖打开，您二位尝尝。我说不行，我说我们俩都开车了，那个喝不了。 哦对，哎，我今天限行了，我可以尝尝。 我呸！ 我就怕喝完之后真的这直播间就没法待了。 不会的， 大家听起来可能哎呦这么自由的节目。 不会的不会的，多说一句啊，就是人家方庄酒 啊 真的是喝完了是不上头的。 不上头 啊，有可能上腿啊。 那无所谓 啊，反正 我就要点微醺的感觉。 可以没有、啊、当然那一会儿再说啊，一会儿再说。 对对对，因为今天要带着大家伙玩嘛，玩的那个状态就是最放松的状态， 是 吧？有好多那种艺术家都需要有点酒啊，来 助兴， 调整一下状态， 助兴， 让自己都通透了，打开了， 对 吧？一会儿我打开一下啊，来，先请出今天的两位嘉宾。首先我们请到的是五爱签证中心资深的签证顾问贾颖，欢迎贾颖。 嗨，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贾颖， 欢迎贾颖、 嗯。 还有一位呢，这个就不用过多介绍了啊，大家都特别特别熟悉的畅销书作家、旅行体验师。户外极限玩家 CPA 摄影师， 对，除了这个后面还得再加一句，刚刚退烧， 现在有恙在身， 是， 哎，包子，超级小包子，包括 ，Hello， 大家好，我是超级小包子， 嗯，今天的状态 熟了，还不是还没熟呢，基本上是确实是发了几天烧，然后现在可能听我说话还有点可能 鼻音 哈， 是， 然后那个一会儿这个声音可能不是特别让大家满意啊，大家这个凑合吧。 对，当然还是希望你能打起精神来，咱们两个小时的节目啊，你好， 没问题， 行吧， 打了鸡血了。 好， 我觉得迷迷糊糊的可能有些说的更有意思。 真的啊， 你试试看，就跟喝了那个， 就是不知道说了什么是吧？ 对， 一会儿喝点，以毒攻毒， 暖身， 对， 好啊， 杀菌啊，那个消炎、 哎。好，今天呢，我觉得一开始，终于见着贾颖了， 是， 我得问贾颖一件事儿。 好， 前一段时间，不管朋友圈也好，什么刷微博也好，看新闻也好啊，有一个。就是我们经常用的一种支付工具啊，用它不是有一个什么你支付的多了，然后你的还款信用也比较好了，它有一个什么什么信用累积。 嗯， 前一段时间说是办这个加拿大签证，你的那个信用积分到了750以上了，就能有的是说啊，就办加拿大签证倍儿快，有的说就可以办加拿大签证了。我说哟，那是不是意思我只要这个到了分了，我的加拿大签证就算是到手了？我一直特想问问你， 想啥呢？ 贾颖的意思我给你翻译一下，你想多了。 我其实没想那么多，我是替别人想。 不，我也想。 我压根连这支付工具都没有。 不，其实虽然是我有加拿大签证，但是我看到这个消息的第一时间的话，我就去申请了一下这个信用。 哦， 我想看看它到底是一个，就是出来以后的报告是什么样子的。 你多少分啊？ 这个 不好意思说，是吧？ 这个不能问。 哎，我们今天要 PK 一下吗？ 你就不担心贾颖说我过签了？ 哦，那你厉害，我都没有嘛，我肯定垫底的。 咱们三个大老爷们跟一个女生比，这种就是网购达人去比这种网上的信用，你说这不是 争取加一块能超过他？ 我觉得不太可能。 反正你达标了吗？ 我达标了。对，我答的还可以，但是其实已经 N 九，我那个分数没有太动了，但是真的是达标了。做完了以后，我看了一下，它主要是体现了我们在消费方面的这些个能力和数据。它的几项数据的第一项是我们的每天的消费额，然后好像是到月的一个还款情况，还有一个是一个月的一个支出还是什么，反正三项我印象当中就是这三项全都是支出，实际上是看不到我们的收入情况的。但是我身边朋友说了，你没钱你拿什么还呢？但是我们都知道那里面也会有一些钱，它属于进了就出了，进了就出了，它并不一定是我们收入方面的这些的进账。对，所以呢这次加拿大的关于这个信用的报告的一个认可，它是这样子，就是至少官方它是有这样的说明的，可能和以前其他的一些个国家它不太一样，所以它还是有一定的效力，大家可以作为一定的一个参考的材料放在里面。有了它在我们的官宣上看到的，就是说可能 大家认为可以不提供其他的资产证明了，比如说其他的自己的收入的流水情况啊，或者说是什么房啊车，就类似这种。那我的个人建议是，该怎么提供还怎么提供，但是呢，您可以额外再增加上这样的一份报告，以显示您的消费能力是极好的，这样对于您的出签是有帮助的，但是对于出签速度基本上应该没有太大的影响，它的这个审核周期加拿大，基本上还都是在3到4周左右这样的一个时间，所以就是我觉得他对哪些呢？就有一些人可能他的这个，比如说是像淘宝店主或怎么样，就是他们都只有这个来体现了，他们可能我觉得对于在申请加拿大来说更好一点，因为他们可能不用银行卡，不用借记卡，对。但是对于大部分的还是用这个借记卡作为这个工资收入主来源的这些申请人来说大家千万不要不放自己的银行卡的那个数据，不要只认为只要有它就一定没问题，这个千万这是一个误解，就大家一定要注意。 明白了， 对， 就是相对于某些无业成功人士来讲， 对， 这个也算是一个证明。 这个无业成功人士他为什么老看我呢？ 不，你是自由职业，你说的你不是， 就你们俩我就扫了一眼，你别心里别那么多想，我还加了一成功人士，怎么能说你呢？ 对，我他是成功的时候看的，嗯，可以可以。 其实啊，就是到加拿大那边消费，我倒是建议啊，去各个国家买东西，应该买人当地的特色的东西，而并不是说你要买的话，就比如说啊，我瞎说的，比如说，哎，这儿有 Zara， 哎，这儿有佐丹奴、杰克琼斯，我觉得完全没必要，就买点当地的特别有特色的，比如说上次小包子说，哎，那边比如说买加拿大鹅，啊，可能款式相对比较多，然后。价格便宜便宜单说啊， 三文鱼什么的， 哎，对对对，然后比如说像小胖可以到那边买点冰酒， 冰酒， 因为他喜欢喝甜的嘛， 对， 然后比如说女士可以到那边 那种， 哎， 对， 买人家真的是当地的自己的那个自主研发的那个产品叫根儿，啊，我翻译的 Roots， 那 叫根儿 啊，就这个品牌叫根儿，实际上就是卖包的。但是人家是人家国家自己的，哎呀，还是比较有特色的，包括人家还有自己的一些潮牌，也还不错。 说到买东西了，我想想刚才那个讯我还差了一个，其实我倒觉得最后一项是最直接的，但是大家不一定用到的是最多的，就是退税。还有我们近几个月的退税的情况。你如果是有退税的话，我觉得这一点可能倒是有帮助，因为你基本上退税的几个国家基本都还在欧洲居多嘛，你的大金额的一些个退税至少代表你真的去了。 对， 对， 对， 这个我觉得还是有的。 哎，那正好贾英你再多说两句，就是关于泰国的那个签证的， 泰国是这样子，就是泰国现在新又公布了一个网站，网站上可以去申请所谓的电子的落地签证，就是针对于落地签的。那这个网站呢，大家需要填一些个表格的一些信息内容，上传一些个内容，它的这个费用的话，目前只收大概折合人民币是100元左右吧，是一个500多元的一个服务费。其实实际上它应该是有个2000铢的一个签证费，类似签证费，但目前也是免掉的，所以大概就是折合这个500多泰铢。您如果说是提前申请了以后，它可以打印成一个就是二维码一样的，那在入境泰国的时候，它的那个通道有一个e-visa 的这样的一个通道，您走那个通道持您的二维码，这样就很快可以通关了，就不用去向其他人去排那个大长队。但是这个系统上线的时间，第一它上线的时间比较短，可能还会有一些个不稳定，所以也会有这个游客反映，就是在线申请了，但是可能迟迟的话没有收到那二维码，所以呢，如果说特别临近的，您要不就别申请，因为万一拿不到的话，您又着急，就不知道飞还是不飞。他的建议也是这样子的，对，就直接去落地签，大不了排个队或者提前在领馆签好。还有一点的话，目前他开放的就是泰国的两个机场，普吉和清迈，清迈是26号刚刚开的，就是这几个机场是可以有这个 e-visa 的通道，其他的机场暂时还没有开，可能陆续会开，所以呢，大家在做的时候要看一下自己落地的机场是不是有开放这个通道。 那也就是说，就是至少现阶段啊，小胖，比如说他要携全家，比如说去曼谷，跟这个单说， 可以的，就可以来用这个通道来做。 哦、 曼谷也开了是吧？ 对，曼谷也开了， 好好好， 对，曼谷的两个机场都可以。 像欣欣发的这个信息呢，别着急。我们一会儿在半点广告的时候可以让我们的嘉音给你发一个私信。 对，因为您这个可能涉及的问题比较多。 是的是的是的。 然后呢私信跟您联系。当然大家如果有任何的出行的比如说签证问题啊，然后出去玩的话想去哪玩啊，玩一些特别点的都可以问问小包子或者是嘉颖。 对。 到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 哎，这样吧，鉴于小包子的健康问题。不，他健康没问题， 健康 就是刚退休，不，就刚退烧嘛。那就是我刚才跟他说，我说好，先咱们从国内说，因为他发烧就是因为去国内的这个地方了。 哦， 哎，对，所以至少他 先找找病根， 哎，感受是比较深的。 先从根开始说， 哎，入，然后咱们再往国外说，好吧？ 行行行， 好， 我就先说说啊，我这次去了这个新疆。啊，大美新疆，很多朋友对于新疆，你说一到冬天，可能觉得呀，新疆冬天是不是就没什么可玩的了呀？这次其实去，我第一感受就是特别漂亮。还没飞机还没落地呢，首先就是整个这个，因为在乌鲁木齐嘛，落地之前整个大地是银装素裹的。然后呢，接下来后来又去了这个，就是被称为雪都。啊，东北的据说有一个地方啊，熬了好多年弄了一个雪乡，人家这个现在阿勒泰直接干到雪都。啊，就一步到位了。然后这个地方呢，据说是人类，就是有考证的人类滑雪的起源，就是有人类滑雪这项运动的起源啊。所以在这些地方， 这是怎么考证的呢？ 就是有记录的，然后它是一种滑雪的形式、 哦、 啊，用皮子绑在这个上面，然后滑雪的。这个比欧洲要早很久远啊，在当地人的这个习俗当中。然后呢，所以我当时呢，这个本来没事儿啊，本来没事儿，可能就是跟他们讲话就是嘚瑟的。我在那个 一会儿我可以，就是因为我有他朋友圈，我看了几张就是还蛮暴露的一些照片， 还蛮暴露的， 大家可以回复某个关键词，我可以无偿的献出来。 暴露， 对，那个 真的 特 暴 露，那张就不要发了， 特暴露， 特别暴露， 哪个词我去拍一下。 但是绝对是属于能看的啊， 对对对， 不属于那种那个什么的那个、 啊、 那个类型的、 啊， 绝对能看的。 你想多了， 你想多了， 你想 也是因为这样估计才感的冒， 就所以嘚瑟嘛。 不，他们都说是因为这个，但是我那天好像还真的没事儿，是第二天才开始的。难道这病根还能从第二天开始？ 时间倒是是正确的、啊。 哎，反正当天是在这个一个叫天池的地方啊，特别特别美。然后很多，因为当时呢，我们有很多人，新疆的本地朋友也去了。然后他们就说，其实新疆在天池其实离乌鲁木齐并不远啊，在新疆待了很多年。然后其实天池也去过不止一次，但是刚刚下过一场雪的这个天池特别漂亮，他们也没见过那么漂亮的景色。树上呢，其实如果那天天气再暖和一点的话，就能看到雾凇。啊，但是那天没有，因为太冷了，所以就是完全就都是那种类似于树挂和那个积雪压在树梢上那种感觉，特别特别漂亮。然后雪还没有完全融化，上面呢，底下是从大天池到小天池中间是这种在山间形成很多的小的这种瀑布啊，溪水潺潺，它就一直在流。因为溪水的温度呢，远远比外面的外界温度要高，所以你看到就是那种有那种类似于水蒸气，那水是接近零度。但是因为比外面要暖和很多，所以还是有水蒸气、哦、 就让你觉得好像有点小仙境那种感觉， 就是感觉像仙境一样、哦、而且呢因为特别特别的冷，所以那水只要没流到的地方就会结冰，最后就上面就形成那种冰盖，然后没流到的地方那个树上就会滴下很长很长那种大冰溜，但是只要流水的地方它就一直流水，所以就是流水和这种结冰非常非常近，就是一种反正对于摄影师来说很有冲击力的这么一个景色。当时呢我也没戴帽子也没戴手套，然后穿了个羽绒服，我觉得就可以了啊。但是呢太阳没晒到的地方一个羽绒服真心不够啊，得两件。但是我当时那个大羽绒服呢就是没有贴身穿着，然后在当时在行李就没见着这行李啊，冻了一天，反正是冻得我是够呛。但是这个地方真的是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小天池呢据说当年这个王母娘娘洗脚的地儿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洗脚，这么好这么美的地方啊，洗脚多浪费。然后呢大天池呢就是整个一片让我就是。因为旁边的山上全部都是雪，然后我们到的时候正好是夕阳西下的时候，这个等于在你面对天池的时候，你的左侧的山全部都是金色的，

服务出行人群，你不服不行。 北京电台先人一步，2019年优势广告资源也将开启预售，详情请咨询6515023。 国博二十七岁男会选手西海峰，他以566分的成绩中国金牌。 我们曾经因为这些记忆而自豪。我们正在努力建设体育强国。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碑，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转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霄拳，要问什么接心宽，问你广播棒耳边。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 我们来请出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气象专家郭建兴老师，为我们介绍一下北京和其他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郭老师您好。 哎，主持人你好。 哎，您好。先来说说北京的天气情况吧。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放了一首跟风有关的歌啊，有好多朋友也都说了，说哎呀，希望这风能够来啊。说这个风过去之后呢，北京这两天没风，好像这空气质量稍微差了点，什么时候还能有风啊？ 这风呢是一时半会儿的是来不了。 哎呦， 要来的话就是要到周日的后半夜，也就是2号的后半夜。 嗯， 到3号就是下周一的早晨，这风才能来。 那风不来的话，是不是气温的话也没有那么低了呢？ 是这样的，咱们这个今天夜间和明天白天啊，这个从整个来讲的话，天气状况变化不太大，但是气温呢还是有一些变化。这个气温的变化呢，可以用一低一高的这个来概括。具体的说呢，一低呢，就是今天夜间的这个最低气温，有可能比昨天夜间的气温还低一些。昨天夜间的最低气温是-4.1度，这是入冬以来的一个最低值。那么今天夜间很可能会再一次刷新这个最低值。今天夜间咱们预报的是-4度，但是有可能会比零下四度还低一点，这样的话就有可能比昨天这个-4.1度再低一点。这样的话就是说今天夜间呢，应该说天气还是比较冷。那么一高来说的话，就是明天白天的这个最高气温啊，可能会比今天的最高气温要高一些。这是气温一个变化。另外的话，今天夜间这个近地面的这个空气湿度会逐渐的增大。东南部和南部地区呢是有轻雾或者是雾的出现，好在呢就是这个程度比较轻，明天上午呢就会消散，这样的话对出行呢没有什么明显的影响。这是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那个天气的一个变化。那么未来几天北京的天气呢，一方面呢就是说扩散条件会逐渐的下降，然后呢再好转，出现这么一个变化过程。具体的说呢，就是周六周日处于一个冷空气活动的一个间歇期，就是回到我们刚才说的是没有北风，的冷空气是这个休息了。那么周六下午开始有雾霾天气出现，那么周日的时候达到一个峰值阶段，是有轻度到中度的霾，这样的话这个周日出行呢就要注意采取健康防护措施了。那么等到这个周日后半夜，这个冷空气会影响北京，到时候呢清新的空气呢会再次的回来。那么这个周日后半夜冷空气来了以后，后边几天会连续的有冷空气活动，这样的话下一周大部分时间是没有雾霾天气的。那么这是一方面的一个变化，就是扩散条件的一个变化。另外一个变化呢，就是周日这个是一个阴天为主，尤其是周日的这个早晨，它就是这两天呢是以晴为主的天气，那么到了周六周日云量就会逐渐的增多，到周日的早晨呢就会转阴了，天气比较阴沉，有可能是在部分地区会出现点弱的降水，不过现在这个天气形势呢还不够明朗，因为它天气形势比较弱， 空气湿度就是湿度条件也不太好， 嗯， 还需要再看看后面天气形势的一个发展变化，才能给出一个答案。 嗯， 那么请大家注意关注，就 是、好的好的， 关注一下， 好的好的， 周日。早晨会不会有点弱的降水？ 嗯， 总的来讲，它是不会太明显。 明白了。谢谢您的分享以及介绍，以及对大家的一些提醒。明天我们再继续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的变化。明天我们再继续连线，再见。 好的，再见。 好，再见。 嗯，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助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不能牵动你的心，但能拖动你的车。 拒绝套路，人保直销车险，情话靠得住。投保满额即享全国范围拖车搭电救援服务。冬日有人保，一享轻快车生活。人保直销车险。 4001244567。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这一时段呢，事故路段比较多，我们来提醒一下大家啊，北四环的北辰桥西向东的方向内侧车道有事故，后车请小心避让。还有东二环的建国门桥的北向南方向中间车道有一起事故，东北四环的内环方向望京桥有事故，东四环的南向北四惠桥北有事故，还有北二环的西向东小街桥有一起事故，东二环的东四十条桥北向南的内侧车道有一起事故，而且呢是占用了两条车道，请后车小心。再跟您说一下，北四环的北辰桥西向东方向内侧车道，东二环的建国门桥北向南方向中间车道，东北四环的内环方向望京桥，东四环的南向北四惠桥北，还有北二环的西向东小街桥，东二环的东四十条桥北向南内侧车道有事故，占用了两条车道啊！以上呢都是事故路段，再次提醒所有的司机朋友一定要小心驾驶了。 您正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吃喝玩乐大搜索。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师傅，我们在这儿，我这车咋的了？ 冬季车辆容易出毛病，我帮你拖到附近修理厂看看吧。 多少钱啊？ 你不是买了人保直销车险吗？百公里内拖车搭电换胎都不收钱， 买车险就图踏实和放心，明年我还要选人保。 搭电换胎百公里拖车，天寒地冻的日子里也要有人保，投保满额即享全国范围道路救援服务哦。 有人保，轻快生活随我想。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本时段由创立110周年的交通银行特约播出。 交通银行邀您拼团享惊喜啦！11月30日前登录交通银行手机银行，参加拼团活动，购买专享产品，成功拼团，惊喜多多！赶快呼朋唤友拼起来吧！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投资需谨慎。交通银行邀您拼团享惊喜啦！11月30日前登录交通银行手机银行，参加拼团活动，购买专享产品，成功拼团，惊喜多多！赶快呼朋唤友拼起来吧！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投资需谨慎。 假如给我3天生命，我定与你旅行疯狂，吃喝玩乐全程护航，缠绵惊险，但说无妨。年轻不曾说走就走，老来何以话说当年。 FM87.6 吃喝玩乐大搜索，等你不羁。 这个时段呢，我们要纵情高歌，这个敞开了喝， 是要喝口。如果要是收看我们视频直播的朋友，应该能够看到在我们嘉宾前头摆着两瓶，当然了，因为人家方庄酒厂的产品实际上是很多很多的， 对对对对， 这只不过是其中的两款。 是的， 是。所以呢，在此咱们先隆重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第二节的嘉宾，他是来自大兴南路烧酒博物馆的馆长刘百东。就叫东子吧，啊，就叫东子。 好嘞，两位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嗯， 对， 其实 老朋友了。 对对对对对，其实，在节目当中已经不止一次来了。这样，简单的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包括看我们视频直播的朋友们，介绍一下你带来的这两款酒，好吧？ 哎，好嘞，咱们今天呢，一共带了两款，咱们公司也算是公司的主打产品吧。第一款呢，就是说 大家可以看一下，就说这个呢是咱们这个，就说一款那个光瓶酒，这个酒呢咱们这个酒名叫北京方庄二少爷啊，这个酒呢也是咱们就是说今年刚刚获得这个第十九届布鲁塞尔国际烈性酒大奖赛金奖的一个产品啊，就说这个酒呢，就说现场的这主持人可以看到这个酒瓶啊，主要先从这个外观上说，咱们这个酒瓶采用的这种颜色呢，就是突破了咱们传统这种白酒用的瓶子，都是对， 它像白葡萄酒。 对，小胖一看觉得就不像是白酒的瓶子。 对，没错，咱们就是突破了传统的这种设计的这种理念吧。 二少爷反正挺秀气，感觉 是 是吧？挺瘦溜，而且个儿高高的。 对，这就说咱们 新时代的二少爷。 对，这是从咱们这个瓶身设计上，就是说相当于说也算是一种创新吧。 嗯 啊，另外呢，就是说咱们这个酒质呢，就是说咱们这个选用的都是咱们这种大曲多梁生产的工艺啊，然后进行精心的一个调制，然后咱们这个酒精度数呢是42度啊，属于是柔和浓香啊，喝起来这个口感呢就是说绵甜啊，酒液呢就是说柔和，回味悠长。 哎，我知道在参加今年的比赛上，就是来自世界各地的其他国家，大概有50多个国家， 对 对, 对, 对， 而且烈性酒参评的也有1000多款烈性酒， 对 对, 对， 那咱们能够得到这么好的成绩，真的是不容易。那在参评的时候，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评委，他们是以什么来划分？哎，你这个酒确实是好。 咱们这个怎么说呢？就是说。咱们这个参选的这些产品啊，咱们都实行的叫盲评，就说所有的这个酒呢，就说你也不知道是哪家哪个国家的，就这些就说参赛这些评委呢，进行就是说这种主要呢就是鼻闻啊、口尝啊，就传统的这种对白酒的这种品酒的这种标准吧。然后呢，就说经过就说包括一些设备啊，就是就说多种这种考核吧。最后呢选出咱们这个获奖的一个产品啊，就相当于说它这个一个呢就是说这个参选的产品比较多，二一个呢就是说咱们这个就评判的标准比较苛刻啊，就是说经过多轮的这个PK 吧，最后呢才能获得这个国际性的一个大奖。 哎，二少爷获了这么大的奖了，那肯定你们那儿得卖特贵吧。 这个酒呢怎么说呢，虽然说是这个国际的品质，但是这个价格呢咱们属于是亲民的价格啊，这款酒呢咱们现在的售价是30块钱一瓶啊。 嚯，这够便宜的呀。 就这瓶就30吗？ 对对，没错没错啊。 哎，这跟那个影视界不一样啊。 这是事儿。 这有的是得了奖了，那回去 身价 倍增啊，是吧？这 是 这等于获了一大奖，这奖是非常非常难得能得到 的， 对吧？ 对对， 我们知道的，咱们中国的酒有很多非常知名的，卖的齁的贵的，他们曾经获过这个奖，这咱们这个也拿了奖了，这价格真是够亲民的，30块钱就这一瓶。 对对，没错没错。 哦，可以可以可以，我问一个小问题 啊， 刚刚您在介绍二少爷这酒的时候，说了一个什么叫大曲多夫，还是多夫大曲？ 咱们这个叫说怎么说呢？就是说叫大曲，咱们这是多梁生产 啊。大曲多梁是啥意思？ 多梁呢，一般来说就是咱们在酿酒过程中啊，就除了用这传统的高粱之外，还会加一些小米、黑米、糯米，就其他的粮食啊，是这样，就是它属于是。一种呢就是说如果您有机会到咱们酒厂去参观的话，就是说咱们这个酒呢主要是一个呢是叫夫曲酒啊，今天呢我把这个酒呢也带过来了， 就那个带盒的是夫曲酒。 对对，它的主粮呢是高粱，当然了除了高粱之外还有其他的一些粮食，它的发酵工艺呢属于是青砖窖池发酵啊，就是说咱们这个大曲呢一个呢是选粮上是多粮的啊，除了高粱之外小米、黑米、糯米之外，关键呢是它这种发酵方式用的是地缸发酵啊，就是说它一个呢就是粮食不一样，再一个是这种发酵方式也不一样啊，包括用的曲啊都是有区别的啊。 那另外的那瓶酒是43度的是吧？ 对对对对 对，但是那个就不是多粮的了吧。 这个怎么说呢，它的主粮呢是高粱啊，但是呢就是说咱们在生产过程中就是除了就是说高粱之外，当然了就是说也会加入其他的一些粮食，包括咱们这个曲啊，咱们是用这种曲种加这种麸皮啊，就是说进行这种纯手工的一个发酵工艺啊。首先呢就是说它这个粮食呢，就是说我刚才提到的这个用的是主粮呢是这个高粱，再一个就是说刚才提到它这个就是发酵 啊，发酵的话，咱们用的是这种青砖窖池啊，这种就是说窖池工艺呢，在咱们国内呢有上千年的一个历史啊，就是说咱们那个酒厂里面这种窖池呢，都有几百年的一个历史了，就是专门用来发酵麸曲酒的这种窖池啊，再加上它这个就是说咱们这个曲吧，就是咱们这个都是纯手工的制曲工艺， 明白 、对。 其实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要是有机会的话，可以到大兴南路他们烧酒博物馆去参观一下， 对对对， 就大概制作的整个的过程，包括在那儿也可以品一点，对吧？ 可以， 都可以感受一下。43度的这瓶应该是传统包装的吧？ 对，咱们就是说一个呢是这个酒啊用的是传统的这种工艺啊，再一个就是包装呢，就是说刚才这个主持人也说了。咱们这个包装可以看一下，就是说咱们这个叫简约而不简单啊，就是说咱们上面呢就是说有咱们这个生产工艺的过程的一些图片啊，包括呢咱们后面啊有咱们企业的一些资质，包括咱们这个北京老字号进出口企业资质，包括这个北京非物质文化遗产， 嗯 啊，就是说正面呢还有咱们这个大兴南路烧酒博物馆的一个，就是说这个就是说这个博物馆的一个正面的一个照片， 哦，就一进去是一大酒缸。 对， 这是不是就是埋地里那缸啊？ 这个不是 。哎，这43度的这个是多少装的呀？ 这个就是说咱们， 别打了，喝不了了。 哎，这瓶子也挺好看的。 对，这个就是说咱们这是500毫升啊，就是标准的，就是一斤啊。 哎，那个获奖那个呢？ 获奖的这个是咱们是那个480毫升。 哦，过一斤了。 还不到一斤，标准来说一般就是说一斤大概是500毫升， 搁多了吧，480毫升哪到一斤呢？ 算上瓶儿啊，哎，43度那个多少钱？ 43度的就是说咱们这个啊，就是说分两种啊，一种呢就是说光瓶的，咱们呢售价是88元， 嗯 啊，如果呢就是说你要送礼啊，或者咱们这都有精美的这个礼盒，这个呢是98元。 哦， 43度的麸曲 也还算亲民吧？ 对， 那相当亲民了。哎， 有没有2两的呀？ 2两的，就是说，像这种刚才说的这种传统工艺的这纯粮食酿造这种啊，就是说，咱们目前来说还没有这种2两的。 嗯， 但是呢，就像咱们这个二少爷酒，咱们是有这种2两的啊。如果就是说，咱们就是说去咱们这个酒博物馆去参观的啊， 嗯， 关注完咱们这个参观完之后呢，关注完咱们这个公众号之后，每人呢都可以免费领取一瓶咱们这2两的二少爷酒进行品尝。 哦， 关注了以后就能免费领一个。 对，没错。 来说一说公众号是搜索二少爷。 对，咱们在这个， 啊，真的呀， 是 别闹啊， 咱们这是方庄二少爷就可以。 哦，方庄二少爷。 对， 哦， 是在微信朋友圈里头就直接搜这个名字就可以吗？ 不是，咱们在微信里面应该有一个搜索功能。 对 啊，然后输一下方庄二少爷。对，然后呢就会出来咱们公司的公众号。 嗯 啊，咱们这公众号呢一共有相当于说3大功能吧，一个呢就是说您可以就是有咱们微信商城， 嗯， 包括我刚才提到这个咱们获奖的产品啊，北京方庄方庄二少爷，还有咱们这个低度麸曲呢，你在里面输关键字，都可以搜索到这个相关的产品啊，直接下单啊，然后这产品呢就咱们这酒呢直接可以送货上门， 嗯 啊，再一个还有咱们这个酒博物馆，点击完之后呢，咱们是有一个咱们这个酒博物馆的一个 VR， 还有 VR 呢， 对，相当于说咱们你，如果就是说。没有机会去咱们这个酒博馆去参观呢，就是通过 VR 也可以对咱们这个酒博馆进行一个参观。 嗯，哎，那我是关注了就能送我一个那个2两的二少爷让我尝尝是吗？ 这个就是说您要去咱们酒博物馆参观， 哦， 参观完之后关注， 那也挺好的。 啊，对，您现在关注完的话，就是可以现场下单了。 对，这个不重要。 哦， 哎，正好东子，你给小胖讲讲关于那个买酒的那个。啊，不对，不叫买酒，叫种酒。 对，没错。 哦，讲点那个 啊，是这样，就是说咱们现在酒厂呢，就是说目前呢，现在打造一个龙兴号啊，咱们这个种酒文化产业园啊，咱们这个一期呢是规划是300亩地，啊，二期呢就 种了300亩地的酒。 对，这个就是不光有酒，后期的话咱们也会加一些那个景观啊，就是说咱们这个二期规划呢是在1000亩左右，啊，对，咱们这个就是说。种酒文化产业园建成后呢，将会成为这个北京地区唯一的一个种酒产业基地， 啊，然后呢也会成为咱们京城地区唯一的一个高粱种植基地。 真好。 对，因为咱们这个种酒呢，就是说一个呢，首先咱们这个就是从咱们就是说种酒的这个地方来说啊，咱们大兴地区呢大家都知道属于这个永定河冲积平原， 嗯 啊，关于这个种酒呢，就是说一个呢就是说咱们这个一般从我们专业角度来说啊，就是说这种泥沙地不能种啊，因为这个泥沙地呢它容易形成这种臭泥啊，再一个就是说这个沙石地也不能种，因为沙石地的话就是说酒坛放到里面呢这种酒坛容易碎啊，再一个就是说这种黄土地也不能种，因为黄土地它容易形成积水啊，咱们大兴呢属于这个永定河冲积平原呢形成这种细沙层啊，就是说这个水位呢相对来说都比较低，咱们呢就是说地下30米啊以上呢都是没水的，咱们这个酒种完之后呢就是说它透气性比较好， 嗯， 恒温恒湿，这样呢就是有利于咱们酒的这个老熟啊，再一个再加上咱们这个种酒所选的这个坛呢都是从这个江西景德镇啊，就是纯手工打造这种坛呢，咱们专业的叫麻坛，就是它透气不透水啊，就是这是一个呢，就是咱们这个种酒专门用的这个坛啊，就是这样呢也有利于这个酒的一个老熟啊，再加上咱们这个酒呢，就是刚才提到咱们这个都是古法的传统的这种纯手工打造的酒啊，就是说在这种多粮生产的这种夫曲酒啊，除了加咱们传统这个夫曲用的曲之外，咱们还会加这个大曲用的曲， 嗯 啊，这种生产的酒呢，就是说它这种酒的这种口感呢特别的醇厚， 对 啊，通过咱们这种特殊的方法进行存储之后呢，就是说这个酒呢就相对来说啊，不仅呢就是说酒的这种口感啊，就是有老酒的那种沉香味啊， 嗯， 而且酒的价值呢啊也会进行一个增值了啊。 你种在地底下多深的地儿了？ 咱们基本上是在从地下就是说大概4米深吧，到地上都会种酒。 哦，哎，你一坛子种在底下得多少斤？ 咱们现在种的就是客户选择比较多的就是50斤的一个坛子啊，包括咱们还有这个1斤坛啊，包括还有这个。相当于说100斤的， 嗯， 就是说咱们根据客户的需求吧，啊，目前来说就是说重酒50斤的相对来说比较多一点， 嗯， 好啊，这个在这儿提醒一下各位啊，因为今天冬的呢是喝着来的啊，这个虽然不上头啊，但是呢微醺的感觉也蛮好，所以呢可能有一些信息不太准确，跟您更正一下。刚刚说了，微信公众号不是方庄二少爷啊，是方庄二锅头， 哎， 啊，这是咱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号，您搜索这个微信公众号首页就有展示的咱们的这款酒， 嗯， 对吧？ 对，没错。 对，这个小鱼儿也说了，微信搜不着方庄二少，搜方庄二锅头就可以了。 是， 对 啊， 于伟健也是我们的一个老听众了， 对，他说上次听咱们节目也是听东子介绍的，说就给老爷子买了2瓶酒，老爷子一喝，哟，不错，嘿，又买了12箱， 那绝对是我们铁杆粉丝。 老爷子苦不是回来，他们种完之后啊，给老爷子包一亩地，就这亩地上的酒都算老爷子的了。 你不用，直接给老爷子说，我带你参观 去。哎呦我的天！ 顺带手给您吸管。 12箱56度的二锅头，我的天呀！好嘞，好嘞。嗯，这样一会儿咱们再介绍，同时也回答一下大家问题。比如说方就问了，说今天介绍的酒是勾兑啊还是纯发酵制造啊，一会儿我们来解答您的问题。大家有问题也可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 进两条广告马上回来。 为我跑腿，为我理赔，为我竭尽他所能。 是谁对你这么好呀？ 是人保直销车险，车险管家理赔全程托付，免费上门接车，代办车辆定损理赔维修，修复后还免费送还，不出门就能办好理赔手续，太方便了。 人保直销车险，大品牌，服务好，理赔全程托付，靠得住。 选择人保直销车险，助我一享轻快车生活。 400-1234567。 交通银行给新客户送惊喜啦！即日起至12月31日，首次开立交行借记卡的新客户，完成指定任务即可获得500元新户专享惊喜。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投资需谨慎。交通银行给新客户送惊喜啦！即日起至12月31日，首次开立交行借记卡的新客户，完成指定任务即可获得500元新户专享惊喜。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投资需谨慎。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

18:04，欢迎各位继续锁定着北京文艺广播，吃喝玩乐大搜索继续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夏明。 各位好，我是王维。 这个再跟大家强调两件事情啊， 对， 一个是刚刚咱们说的那个活动，方庄二锅头的这个活动呢，就是要到12月1号。 也就是周末， 对对对，想买的朋友赶紧买啊！就是买满这个199送两瓶啊，送一瓶啊，299送两瓶，399是送四瓶。大家可以关注这个北京啊方庄二锅头， 哎 啊，这个微信公众号就可以 了。也就是说，您买一箱，我天哪，那送不少呢！ 买一箱369呀，买一箱不够，买一箱刚才算了360块钱嘛，他得买399，您再。再买两瓶， 不，那至少 就等于得六瓶， 至少是满299了嘛。 对对对， 对吧？ 但是这种满减啊，真的害死人。我就点餐老点多，就是因为这个，你老想凑单，最后本来像要点一个20多块钱的饭，就够我一人吃了，最后得点到100多。 哎，但是 是不是？ 但是我坚信啊，如果您要是买399了，然后赠这么多，哎，基本上喝到。春节之后没问题， 应该没问题， 对吧？ 得看量了，要像刚才那个是吧？那大爷似的，估计就费劲了啊！ 是是是， 有运泽也说了，我打算种点这个酒， 嚯、 哦，这看来量也不少啊！ 是是是， 另外还有一件事情也是大家非常关心的，就是小包子到底在新疆脱成了什么样子呀？啊，这个照片到底能不能看？能看啊！我们在关键部位上打上了马赛克，大家可以回复微信公众平台啊，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直接回复一个字。冷就可以了， 冷， 对， 关键部位是脸吗？ 哎呀，没打脸，忘了，你看看疏忽了， 关键时刻就得打脸啊，只有那儿长得不一样。 本来呢是有四张照片，但是我挑出了其中一张最精华的啊，大家回复冷就能看见小包子到新疆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好好好，来，那小包子咱们抓紧时间继续续上一篇你刚才说的那个，然后你泡了一个特别通透的温泉， 对， 而且那个温泉里是含 硒啊，富含硒元素的这个温泉，而且这个温泉呢，晚上也可以泡。我觉得最爽的就是晚上，它那种得天独厚，也没什么人，还有露天的温泉，然后就在外边泡，外面是大概到腰那么深的这种积雪啊，新疆这个雪呢特别的粉。很多滑雪爱好者说这大粉雪，我以前不知道什么叫粉雪，现在我知道了，就是明明很厚，然后北京一般下雪，首先积不到那种到腰那么深啊，但是呢，一般咱们说到膝盖、到小腿，这已经很大的雪了，你一脚踩上去的肯定特别瓷实。新疆呢，一脚直接就踩到腰了， 哦， 直接就跨就进去了。啊，那真的是大粉雪，非常松软松垮，然后呢，这种雪旁边积的厚厚的这种雪，然后你在那种小院子里。泡着一个温泉，夸夸流水的温泉，冒着烟儿，对吧？然后上面是 有点意思啊， 上面是星空， 粉色的小纱帘儿，是吧？ 这个就不要提了啊。希望你选的那张照片不是粉色的小纱帘那张哈。哎呀，我这个很多朋友看到那张照片都说，这是不是《西游记》里边的妖精出来了？哎呀，它这个纱帘的颜色选择也确实是，但是它只有那一个是就是带这个棚的，其他的都是完全露天的，就是有假山呀、小池子，然后带棚子的这个呢，就可能是为了防止雨雪天气，它只有那个棚子，你泡在这周边的一圈上面是这个房檐，我以为中间是个亭子，它我后来仔细看了一下，中间完全露天的。 哎，你去这地方，因为我原来去过长白山的天池，长白山天池应该是从南门还是从哪个门进去的，就从进门的那个旁边就有一个温泉酒店，大概也是就你拍出来的那种感觉，也是这种氛围啊。 对， 他那个酒店是不是也是在新疆天池边上呢？还是 对，离天池不远。 哦，是吗？ 哎，这旁边其实有很多，它因为是火山区嘛，所以它有很多天然的那种地热啊，地热能。这个温泉打出来是60多度，就其实还挺烫的，所以要往里加这个凉水，要人为的往里加凉水，不然咱泡不了啊。所以这个温泉，我觉得第一就是这个景儿很难得，第二就是它这个复吸呢，我自己体验了一下。就是很神奇，就是我去之前其实腰有点受伤了，然后拔了好多罐子，就后背惨不忍睹那种大罐子，然后呢我呢因为当时腰很难受，我就一边泡温泉一边往那捋，就捋我这个腰在温泉里面，然后后来回去以后，等我回房间洗完澡，我一照镜子突然发现，就我那个腰的那块拔的那两个罐子让我给捋没了。 哦，就是 颜色也没了， 颜色没了，然后还能看见我那手印呢，就 就跟那个，就跟我那拔那罐子，就跟拿红色的水彩在上面画了两个大红圈，然后我拿手一点点往下抹似的，就给抹没了。 就相当于是一烙铁，拿烙铁给你重新运了一遍。 对，就是很神奇。所以因为那个大家都知道，那拔完罐子之后出的是寒气嘛， 对， 所以我拿这捋完之后，我那腰啊。反正这两天就是咳嗽啊什么的，这发烧是后来闹的，但是那腰是这两天一直没在闹，哎、真的挺治这个。 所以你看，那个武侠小说里头，一般高手都是在这些地方练， 高手都是泡温泉练的，我还不知道，我以为他们都是在 是吧，小胖？ 对，活血化瘀嘛，就先要学会挨打，对不对？ 还是挨打的事儿。 哎，是是是。 哎呀，好多朋友很有意思啊 ，Seven 老爸说了。拖得有点让人失望。永恒说了，骗子哪有马赛克。 Bernice 说了，说小包子的脸怎么肿了呢？嗯， 这位朋友，你是不是以前见过我？没错， 他的脸一直就是 肿。好吃的吃太多了啊。绝对不是冻的，确实是新疆好吃的太多给揣肿了。 这个当然也有朋友说，怎么就一张呢？再发点吧。现在您再发送冷，能收到的就是有四张照片，应该是啊， 还有组图呢， 有一个组图， 有没有大家想看到的？ 有那粉窗帘的那个， 有 啊，大家再发送冷就不太一样了，因为刚刚我们挑了一个稍微精华点的。 真的，一说发关键词冷，能够看到多张照片，瞬间上百位朋友。 你们怎么那么不叫闷呢？ 哎，来来来，咱们再说回来，就是你到这儿除了能泡温泉，然后能赏到美景，还有其他能够玩到的吗？ 有啊，这个其实很多，我一说冬天去这个雪都啊，很多朋友你一想到雪肯定就想到滑雪了哈。我知道我这个圈里边很多朋友一般冬天都去哪儿滑，都去那个北海道，或者去法国瑞士那边，就是滑这个他们叫大粉雪，是吧？北海道就是以粉雪出名的。其实我跟你们说，新疆的大粉雪那是真的粉，就是除了刚才我说的一脚哭哧就踩进去之外，在新疆滑这个野雪，它的雪质其实是非常非常好的。因为我其实并不是专业的滑雪的这个雪友哈，但是呢，人家专业的雪友，这次我们同行的友，人家说这个雪确实是不错，而且滑起来呢，你像法国瑞士那边呢，它的雪是比较湿，它叫湿雪，新疆这边雪它是干雪，所以滑起来呢就很软，然后呢你要是搓起来速度，反正滑双板可能会更爽一些吧，所以在这个地方呢，你想阿勒泰，中国雪都啊，人类滑雪什么起源之地啊，那么很早，千百年就已经有人在那滑雪了，所以现在在那个地方呢滑雪呢，他们也是在大力开发。然后还有更厉害的，就是我听说现在他们做了一条非常高端的线路，不是大家都没时间吗？然后也都说新疆这个距离啊等等比较远，有很多这种特别喜欢滑雪的这种发烧友啊，他们都是怎么滑呢？比如说周末啊飞去北海道，然后就到那儿就开始滑，滑完之后啊星期日晚上再飞回来。其实呢，这个操作现在新疆也可以了，直接从乌鲁木齐直接飞到阿勒泰。然后周五晚上走到阿勒泰，直接直升飞机给你拉到这个雪山上，然后就开始滑两天。 阿勒泰拉那个直升飞机， 对，直接给你拉到那个，他那边有个将军山，将军山后边前面滑雪场，后边野雪公园，直接在那开始滑。滑完之后，星期日晚上从直升机，星期日下午直升机给你拉回乌鲁木齐，然后您再爱去哪儿去哪儿。 哦， 这就是非常，我觉得算是一个挺高端，而且那边直升机好像还挺便宜，据我所知，毕竟咱们，我觉得国内再怎么消费也贵不过日本去。 对， 所以说其实很多朋友对于新疆的冬天，对于新疆冬天的雪况可能不是很了解，尤其是咱们，我知道北京有很多有一圈的这个滑雪爱好者，实际上你受得了崇礼的寒冷啊，你就不用怕新疆，对吧？这个都说崇礼是最冷的，实际上这次在新疆，真正在将军山那个阿勒泰那个将军山滑雪场，还包括那个天池旁边的雪场，你滑起来的话，太阳出来还挺暖和的啊，也就零下个七八度或者零下五六度啊，那大粉雪滑起来，你受得了崇礼的冷，那新疆绝对不在话下。所以说又便宜，为什么还去日本呢？去 去新疆滑吧。 对，我刚其实问了一下小包子，就说滑雪价格，他说还挺便宜的。然后我因为我元旦要去，要去到新疆，然后我就是因为在最近也是在订那个机票嘛，其实从北京飞到乌鲁木齐的机票，折扣基本上能在四折以下，基本上这样。 就是现在吗？ 对对对对，基本上是500-600元，差不多一个单程，飞到这是到乌鲁木齐的，从乌鲁木齐到阿勒泰的这个航班有大概有三个航班可以选择，两个南航的，一个天航的，天航的现在的折扣基本上应该是在400元左右了，但南航的一月份以后的还没有放出，一月份之前也是在400元左右，所以大家可以去算一下，其实机票的价格在现在这个冬季滑雪季它的还是非常合适的。 哎，不错不错。小李师傅还在问，关键词是冷，有一个字啊， 还在问 冷， 这翻不过去了。 当然，我们再次也要谢谢很多评论的朋友。 对对对对啊！超级部说了，呵，这粉纱帘啊，就缺几个蜘蛛精了啊！ 又一蜘蛛精， 蜘蛛精不蜘蛛精，我倒没什么兴趣。就是您这照片里边抱着这小狗狗太可爱了啊！另外呢，也有好多朋友在之前就发了很多问题，我们让贾颖来这个解决一下，好不好？小颖子说了，塞班的签证。 塞班的话是可以免签证直接到那边去的，所以出行之前他需要在他有一个网站去做一个表格的一个填写，您只要提前把那个表格填了就可以了。 嗯， 如果说您是护照上有美国签证的，一定要做 EVUS。如果说您没美国签证，这个事儿就跟您没关系了 啊。 但有美国签证一定要做。对 哦， 嗯。 好得嘞，刘芳也问说是必须在5天内在网页上填那电子表格吗？ 对对对， 是 要填的。对，一般情况下因为塞班可能还是从旅行社那边报的多一点，旅行社基本也都会告诉你从哪个网站来做就可以了。 好，轩也说了，说澳大利亚签证需要提前多久办理，而且需要准备点什么呢？ 我就觉得澳大利亚可能是越早越好吧，因为现在我真觉得澳大利亚的尤其电子签以后它的出签的速度就会变得不是太稳定，就是有的时候有的人就很快就出了，但有的人就等上一个月，这都是很正常的事情。所以您只要有计划就可以提早申请，因为反正它的签证至少也是一年以上的有效期。 嗯， 那材料我不知道您是交到签证中心还是直接在网上递交，因为它基本上其实出签的结果都是差不多的，签证中心还有一个服务费，上传网上的材料的话，就是最基本的部分的话，就我们护照照片、身份证、户口本这些东西，然后我们的签证申请表格，还有资产部分的话，就是我们的在职证明、银行流水，如果您有房啊、有车啊，都可以上传。嗯，另外，如果您有自己的详细的行程，也要上传。同时，如果您已经订了机票和酒店，你可能在他那个上传的那个电子里面，你不知道这个地方放哪，因为他可能没有单独都给你分到那一项。但是它有一个就是其他项，在其他项里面您可以写个说明，我同时还提供了我哪些的签证资料，然后一二三，然后您罗列在后面一个 PDF 上传，这样子它都是可以看得到的。 嗯， 这样子对于您整体的一个出签是比较好一点。嗯， 哎，贾颖，你们预估过吗？嗯，就比如说因为很快了嘛， 嗯， 就会到春节的时候， 嗯嗯， 那个时候可能选择在国外过节的朋友会有很多，比如说哪些地方预测一下会是个热门地？ 像刚才澳大利亚肯定是因为跟我们是反季嘛，还有像往年每年比较多的还是泰国，泰国会比较多一点，还有一部分的话就是日本北海道会多一点。基本上我觉得像过年的话这些地方都还是比较旺的一些，不管是天气也好呀，像去到普吉岛就是海岛的话都是为了暖和一点的。 嗯 嗯，像喜欢雪的呀滑雪的话可能就是日本啊，都欧洲其实相对会少一点。因为我们像那个春节的这个假期它并不是太长，而且有一部分的话可能都是要等过年以后，那时间就不是太够，所以还是离得相对近一点的会选择性更多一点。 嗯，现在感觉啊，就尤其有几个热门目的地啊， 嗯， 咱也不说是哪儿了，它好像没什么淡季。 哦， 就是任何时候去，你感觉人都超多。 嗯嗯嗯， 是吧？ 嗯， 就哎呀，反正这个，如果大家想出去玩，尽量提前的稍微规划点。但就我说的规划，不是说那时候人少， 嗯， 而是那个时候可能您拿到的价格会比较优惠。 其实像过年啊，我们说泰国，有一部分人可能就是到就是春节的时候去泰国是最最最贵的时候，整个一年，真尤其还有些人选择跟团，我们都知道，比如说跟团的一个价格大概在平时就是3000元左右， 嗯， 是一个跟团的一个价格，你到了春节它7000多块8000块，但是它的品质。嗯，跟3000块的是一样的， 啊，对对对 对， 就是你这个时候你的感受是其实也挺不舒服的，所以我觉得像春节的时候呢，我倒其实反而去建议一些，比如说其实欧洲有些地方也还是可以去的，然后呢那个时候机票又不是特别贵，它不像那个东南亚这边机票价格在春节的时候贵的那么离谱，所以大家还是可以考虑一下。其实澳大利亚的机票也还好，就提前订一点的话，其实那段时间也还好，就是 好的啊，这个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可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 今天咱们聊的呢主要是大冬天的嘛，咱们出来泡泡温泉啊，滑滑雪啊，玩一些雪上项目。当然你有其他的一些问题也可以到微信公众平台问问我们的两位专家。咱们先进一条广告，回来之后呢我们解决一下这位朋友的问题啊。 私家车主请注意，私家车主请注意，私家车主请注意，您的专属权益来了。 现在办理建行龙卡汽车信用卡，可享积分换油、优惠洗车、道路救援等基本权益，更可享平安车险零利息、零手续费、零首付、30分期优惠。 建行龙卡汽车信用卡，一张您和爱车都会心动的信用卡。 更多精彩内容详见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网站。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CH 说了，说去马来西亚自由行8天，香港转机，3种旅游签证，哪种可以呢？先问问嘉颖。 有哪种旅游签证？ 我也不知道，他说3种旅游签证， 是不是他说 哪种可以 啊？E visa、entry 就是这几种类别，对吗？哦，然后他的行程是从北京 飞到香港 转机，然后直接就到马来西亚了， 应该是 不去其他国家了，对吗？ 对。 如果是从香港或者澳门转机，直接进入到马来西亚，您做 entry 是可以的，那个是最便宜的，应该现在是160的价格。如果说您的航班不是从港澳转机，也不是从泰国转机，而从其他地方的话，那么 entry 是不可以的，您需要做那个 e-visa。 e-visa 做的时候您需要提前把机票全部都出好，要上传上去，但是 entry 特别简单，你只需要提交一个个人信息，它就相当于就是填完这个表，这个就出签证，它基本上不审核任何内容，所以可能您的这套飞行的方式的话，应该是做那个 entry 就可以了。 另外他也问了，说吉隆坡附近有没有小众一点的旅行目的地？ 吉隆坡附近，这个我还真不知道。觉得要是小众，应该去东马来西亚，就是去沙巴那边。 沙巴啊什么？对，会多一点。 那边会相对小众一些，因为很多人都是往那个吉隆坡那边扎。我觉得其实东马，那边相对小众一些，然后价格也便宜一些，然后比吉隆坡要便宜多了。然后有很多的这些算是旅游资源吧，我觉得还没有被完全开发出来。 对， 像之前的话马来西亚去的比较多的还是像这个刚才说的沙巴、兰卡威，就这样子。就最最早我们这马来西亚去的都是去热浪岛。 是是是， 对， 因为有电影嘛， 对， 在那儿拍嘛。 对， 像 Lucky 旅游说，每次留言也不知道你们看到没看到，因为反正到家了，但节目也结束了，是不是能够有一个回复呢？其实我们已经看到你的信息了，你有什么问题吗？你可以问啊，没关系。 而且我们有回复啊，对吧？我们感谢您留言876什么的，对吧？每次我发的时候就有回复的， 人家可能觉得这个比较冰冷 啊。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好，贝贝说了，元旦3天带8岁的孩子，有什么推荐的地方？不想去滑雪。 元旦3天， 就3天， 我觉得就在北京吧， 跑温泉去吧， 我觉得北京就可以了，泡温泉。对， 一会儿这样，让我们的小编给您发几个适合带孩子去的亲子的温泉度假村，您可以在那边待几天，而且可以去周边这个逛一逛， 对， 去那个种种酒什么的，种种那还没开呢，对，可以去 种酒， 比如说去南边，上一次这个就大兴那边说那个北冰洋他们那个厂区里边是可以体验自己做汽水的， 对， 这个还挺好玩的， 就在我家旁边啊， 糕点， 对对对 对对对，自己有那烘焙的 DIY 艾薇，没错、嗯、 对，这些您都可以去尝试一下， 挺有意思的。 对 啊，红豆沙说了，哎，看到照片了，星空好美哦。你看这个是看到重点了， 对， 人家没有看到粉纱帘， 就是 对吧， 这应该是把马赛克打我身上了。 刚才另外那听众是叫噗噗吗？ 对 啊， 一戴眼镜的一个长得白白净净的一男生说、啊、哪能看见照片。 包括那兄弟还说呢，没看见狗啊。 全聊乱了。 哎呀 ，TT 说了，都说想带孩子去京郊滑雪，能推荐近一点的吗？ 南山、 淮北，然后要么就是崇礼。 因为我觉得南山的整体的设施条件 还是 好一点 的，还是不错的。 嗯，这个 包括那次直播的时候，不是说在大兴那边也有滑雪场吗？ 顺心温泉吗？不是那个， 就在他隔壁嘛， 叫什么来着？ 对吧，那个滑雪场也可以啊。 对，而且那个设施倍儿好。 是的是的是， 里边的那个也倍儿大。哎，叫什么的、 就是忘了叫什么了。哎， 就在大兴。 对，就在大兴。 他所有的造雪设备全是从国外进口的。 对， 花银子老了， 他有那个滚的那个袋子。 对， 就是你滚的，就是你不用拖雪板， 叫传送带 啊，传送带是 我们管 你站在上面就 叫电梯， 对，就滚着就上去了。 对， 哎，这叫什么呢？一会儿我们想起来告诉您啊。Peggy 说了，说问一下，春节的时候我想从英国，然后去芬兰、比利时、芬兰这几个国家，从英国入境，提前需要签一个申根，还是需要办理一些别的？ 签一个英国，签一个申根。 嗯， 就是 两个 国家的签证都要，对。 英国已经不再属于申根国了 啊，他没属于国，好像、 啊、对， 他只是欧元， 对， 脱欧了，对。 哦， 所以你俩都得办。如果你要是只是去英国转个机，强烈建议这位朋友，你要么就改个俄航，或者改个这个法航，或者 对乌克兰航空什么的，飞 德国飞啊， 飞欧洲比较多，对。 或者直接就 他可能还是想去英国，我的感觉是、 嗯、 对。 因为我感觉，如果是你下一站去芬兰的话，你不如直接飞赫尔辛基。这个从北京到这个赫尔辛基，人家直航现在都25周年了，就一直都有这个直航，就是飞机特别好，350，人家是第一批有350的飞机。 现在还是350， 就是他们是第一批买的350，就去年刚上、世界上刚刚有这个350这个机型刚刚开始出现的时候，他们是第一波就有这个飞机，而且这个机型就用在北京飞赫尔辛基这个直飞，而且才7个小时，就是你都想象不到 啊，真快、啊！ 总觉得哎，飞欧洲应该挺远的吧？ 它一定是超近道了， 它就是超近道， 就是 吧？地球那个脑瓜顶 的 那块儿，它是比较近的， 是的，是的， 就是这么飞过去。 嗯，对，刚刚是问到了说那个离咱们比较近的那大兴的那个滑雪场，雪都滑雪场， 是的 啊，您可以搜一下具体在哪儿啊。设施我们在网上看了一下，真不错啊， 真的好。 另外大家还有任何的关于出去玩的一些问题，都可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咱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回来接着聊。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王总，什么事愁眉苦脸的？ 哎，还不是因为企业资金周转困难， 用建设银行小微快贷抵押快贷呀，手续简，使用零，利息省，有房，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主都能贷，额度有效期3年，最高可贷1000万，按实际用款天数计息，7×24小时，随借随还，有效节约融资成本。 建行小微企业抵押快贷，轻松抵，快速贷，让您的房子活起来，详询建行95533。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京城百余商家参与万种跨境商品促销，2018北京跨境电商消费体验季全面开启，关注北京市商务局微博、微信活动官网。 爱上昌平，好运全来，第15届昌平温泉文化节开幕了，

你说现在个人账户盗刷诈骗这么多，怎么防范啊？ 你把账户锁上不就完了吗？ 锁上我自己还怎么用啊？ 工商银行现在推出了工银智能卫士功能，把不常去的外省市、国外啊这些都锁上，就踏实多了。在工行网上银行或手机银行 APP 里就能开启。 这个功能好啊，我现在就弄，还有夜间锁。 是啊，省得你们半夜失眠，忍不住网购败家。 详询工行营业网点。 是看心情，和看爱好，玩要态度，乐出逍遥。吃喝玩乐大搜索，引领年轻人的不羁生活哲学。FM 87.6，吃喝玩乐大搜索，只为等你一起出发。 这么多基金怎么选啊？ 工行 AI 指数服务功能已正式上线，你不知道吗？工行 AI 指数为个人投资者提供直接投资中证工银财富基金指数的便捷工具，解决了客户选基难、投资时机把握难的困难。点击一键投资即可完成对相关指数的跟踪投资，轻松完成资产配置，方便又好用。 投资就是如此智能。 入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详询工行网站或95588。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吃喝玩乐大搜索，今天呢带着大家一起去泡泡温泉，滑滑雪。 不过呢在此呢我们还是要跟大家说另外一件好事。 对，因为哥最近买房了，听说你前阵子换了新房，哎，住上了吗？ 这就别提了，房产手续啊早就办完了，等着明年六月份，而且理财的这个钱到了我才能装呢。 哎呀，你还等什么明年呀？直接去中国建设银行办理装修分期多合适 啊。装修都能办分期 啊？ 利息高吧？ 高什么？免息期内零利息 啊， 每个月是0.35%的手续费率，最高能贷100万元，最长可以贷60期，每万元折合每天的手续费不足1.2元。 哎，那还行啊。哎，办起来特麻烦吧？ 哎呀，带上你的身份证原件、房产材料、工作以及收入财力证明，比如说你那个到了750分的也都带上。 哎， 啊，到北京地区400家建行网点任意一家就能直接办理。 哎，太好了，那我马上就办去。有联系方式吗？ 详情请各位咨询中国建设银行95533客服，或者是关注建行北京分行的官方微信公众号。 建行装修分期，更懂装修更懂家， 可不是吗？啊，来吧，这个家的问题安置好了，接下来咱就出去玩去啊。 是是是。不过呢刚才咱们的编辑呢特意跟我说了一下，因为刚才那位 Lucky 刘不是说嘛，说每次听咱们的节目发了信息也不知道咱们看到没看到，然后人说反正要到家了，如果要是能我回复就好了，没关系。因为他问了一个关于带父母去山东海边啊去玩的问题。我们的编辑说了， Lucky 刘别着急，他会给你发私信。 好的，这个杨月说了，这是反馈的来了啊。他说各位好啊，我又来了，上次不是咨询你们去度蜜月的事儿，你们推荐了塞舌尔，我回去一查资料，哎呦漂亮啊，就这样我就决定去了啊，感谢。顺便表白一下，我从小听王老师的节目长大的。 又一个粉丝点名了。 哎， 我知道他的年龄。 人家度蜜月呢，来来来，偶像快给人家送个小祝福啥的， 祝你们幸福，早生贵子啊。 来来，再看一下苍鹰，他说5天啊，我有5天的时间出去玩去，国内我不想跟团，推荐一下去哪儿吧？ 新疆，可以去滑雪。 对对对对对，新疆 值得去吧？ 确实值得 值得去， 5天足够了吧？ 够了，够了。 而且最重要的就是刚才像贾颖说的，这个机票便宜。其实我都推荐你们可以选择一下，就是在平常咱们概念是新疆得1-2千吧，这个机票。 对， 你们现在可以试试1-2千能直接买这个商务舱。 啊， 真的太爽了！就是这个全程，你只需要，当时我记得最便宜是1600。 就商务舱从北京到乌鲁木齐、然后还有就是有的去这个更远的地儿，比如去这个克拉玛依，中间在乌鲁木齐转机，然后全下来机票大概是2000-2400左右。 对，但是去新疆也有一个问题，就是大家要考虑到它的天气，因为很有可能比如下雪或者怎么封山、 对 它可能大家的这个行程可能要受阻，所以你要有强大的心理准备，如果是自由行的话。对，包括比如包括可能像坐火车也可能会遇到雪的一些一个问题、可能会遇到一些个情况。 这个呢 对， 其实我这次去呢，因为我刚回来嘛，我最大的体会就是新疆人民对于这个恶劣天气啊，叫司空见惯， 对，人家适应能力。 我去乌鲁木齐实际上刚下完一场暴雪、然后第二天其实我到的时候就在下雪，然后我就当时就哎呀，这飞机能不能降啊，平稳降落。然后第二天呢，我们就又要起飞，然后呀，能不能出门啊？就随便出门。然后第二天早上起来，你就看全市人民出来，咔咔咔大扫雪，然后那车呜呜一趟一趟的。主要干道基本上第二天早上天刚亮的时候，这个主要干道全给清出来了。然后所有的这些地方，这些比如说景区啊，然后这些滑雪场啊，甚至到天池那个附近呢，所有的景区人家早就已经做好了准备、啊，到那儿就是你说你这车上不去，换我们景区的车吧，人家都已经上完雪地胎了。 嘿，真好。 所以说，其实他们对于这些恶劣天气，就是咱们一说下，我说北京下这么大一场雪，绝对上新闻。 嗯， 人家就是这雪啊，这不才刚十一月嘛。 嗯， 对于他们来说，现在还没有到真的最冷的时候， 对对 对, 对， 没有到。 而且人家雪对于人家就是一个挺浪漫的事儿。 对， 那歌里就唱了吗？ 对， 2002年的第一场雪，比往年来的都早一点。 那你预测一下，今年咱们这什么时候下？ 北京啊， 那 2018年的比以往来的更晚一些。 对，北京今年还没下雪呢。 是的， 没 呀、 啊， 今年还真的没有说特别冷的 时候。是的， 是 的。 其实，反正我觉得现在，在国内旅行，要么就去特别冷的地方，要么就去真的暖和的地方，往三亚或哪里走啊。基本就是两种选择， 两个极端， 对，两个极端。 来，抓紧时间啊，因为还有好多听众朋友的问题。 是的啊，先解决一下王川的问题吧。这个我觉得可以问一下这包子，包子对这儿太熟了。他说澳大利亚大堡礁怎么玩？他们六个年轻人春节之后去，因为他在网上可能查了，说船特别多，也不知道该怎么选了。 有一个，如果你们去大堡礁的话呢，有一艘船，它是连续3年得那个全澳大利亚的那个最佳商业运营商的一条船，叫Ocean Rafting。啊，这个你记住这个名字啊，不行到时候私信吧。那家船是非常非常适合年轻人，有年纪大的我都不推荐啊，因为它的速度能在海面上达到120迈，就是飞艇。然后你如果觉得坐船里不够刺激的话，你可以坐船边上，啊，旁边就是它就是那种橡皮艇。 别亲，你就说你当初去那边专门为了看那个你鲸鱼，你吐成什么样了？ 哦，不不不，这个跟我说的那还不一样，因为它这个大堡礁实际上是一片非常平静的海域，所以我说的这家呢，它实际上从那个惠迪森群岛，就是圣灵群岛附近那一带才有这个他们家的这个船。凯恩斯那边人家现在正在计划，但是因为那边太大众了，人家不去。所以说这个地方呢，我跟很多朋友都推荐过，就是圣灵群岛附近啊，汉密尔顿岛啊，包括这个埃尔利海滩，埃尔利海滩会比较便宜。年轻人呢，一个就是我们比较崇尚这个自由啊，再一个就是穷游啊，比较便宜。然后埃尔利海滩呢，就满足你的这些所有的这些愿望。最重要的这家，就是在平静的海面上能让你感觉到飞起来的感觉，而且这个不是说违法的，人家让你抓着一根绳子，然后船在水面上飞。 你说开多快吧， 我的天哪， 真的是飞起来。然后就你真的，我开始还觉得寻求一下刺激，后来就发现就手都瞪红了，就是那根绳子简直就是救命的绳子，因为它真正起来以后你没有安全带，你还坐在那橡皮艇的那个船班上，然后它如果稍微迎面来一颗小浪，你就在空中飞起来。别的船呢，一般就是大堡礁那几个群岛，比如说什么 Daydreamer， 就什么白日梦岛、胡克岛，还有什么那个圣灵群岛等等这几个岛，一般呢一日游行程能够走两个岛， 嗯， 最多了两个岛，因为它中间还要潜水啊，还要让你去上岸去徒步等等。这个行程你坐这个飞艇呢，一下四个岛，它转一圈。就因为太快了，而且中间 是飞艇， 对，然后中间的一切项目其实一点都不耽误，该徒步徒步啊，该去这个潜水潜水，然后中间还有一个休闲的下午茶时间，就是因为它快，而且这个它的艇因为都是橡皮艇嘛，吃水特别浅，所以呢，别的艇都是大船， 然后到了这个快到靠岸的地方，他换小艇，然后这一大船100多人，三四十人，他得来回得好几趟，这人才能下完，他这直接就停了。啊，所以这跟这几个朋友呢，强烈推荐这个艇，然后呢，还有就是在圣灵群岛的帆船，啊，这也强烈给你们推荐一下，因为那个只有在这儿你能体验三角帆船，啊，这个出海的体验，然后一天呢有两天呢，我觉得两天已经足够了。这个就不要再 提前，国内能订到吗？ 能订得到，它那个网上有非常非常多，你就搜英文叫 sailing， 就是帆船航行嘛。 对 对对，就是 sailing， 就那歌 sailing 就是主要讲的就是帆船的这种航行，其他的那些飞艇你就搜这个 ocean rafting 就可以啊。这两个是我强烈，尤其是年轻人，趁着年轻赶紧折腾。 好啊。这个现在我们的平台有好多好多的问题啊，分几个，一个是问问题的，还有一个呢是看包子那个不能发的照片的， 还没翻过去呢。 当然最重要的，现在最多的就是在回忆小时候听王维节目。 哎呀， 你看，比如说 Bernays 说了，哎呀，我也是一直听王维的节目，从一开始早上说笑话那节目，哎，叫什么来着？这是他发的啊。然后是下午说车那节目，哎，叫什么来着？啊，现在反正是吃喝玩乐大搜索了。哎呀，全能啊啊！然后还有低语的屋檐说了，说就这点儿，就是因为维子在，我从那个转到了这个了。他是70、80、90车友心中最好的主持人，没有之一，粉丝多了去了。 哎呀，多亏没说他从那个节目， 从那个节目。 你看，因为刚刚那杨月，就那要度蜜月的，他就是92年的。 哦， 就是打小听那个欢乐嘛。 哇家伙，通吃啊！ 哦呦，厉害了，天哪！ 慧芳说了，怎么给小包子发私信？ 那个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的微博啊，微博是超级小包总、 哦、 啊，也可以搜这个微信公众号啊，超级小包子，这两个应该都可以能找到我、 嗯、 或者就直接给我私信就可以。 好、 嗯、 得嘞。这个小葵说了，他说我想问一下啊，我有德国大使馆办理的商务签证，申根的，有效期到明年的6月份，如果我明年上半年去冰岛还需要再办签证吗？ 嗯，怎么说呢，在类别上，因为我不知道您那个德国签证用没用，如果使用了您想用在旅游的类别上，有可能在入境的时候会来问您这个问题，为什么就是你拿一个商务做旅游。其实最谨慎的办法的话呢，还是说您最好是重新申请一个冰岛的一个签证。因为如果你要是德国是旅游类别的签证，这个问题不大，就是因为你是一个商务签证，对，最好是德国还是去了要用过的这个签证。但是如果它是商务的，我可能不是太建议他这样来用。嗯， 贾英，我建议你离的小包子稍微远一点啊。我觉得你现在状态不是特别好，我是不是被他传染了？ 已经被传染了。 我觉得我状态越来越好了。闹你有心大法、 哎、不是，你没有听说过吗？就是一个人就快要好的时候，一定要把他这个病传给其他人，然后自己就越好的越 好了。 哎呀，这个我突然感觉我现在，哎呀， 你看声音，大家可以回听一下今天的节目。第一时段刚开始，小包子是什么声音？到了第四时段，小包子是什么声音？最开始贾颖特别洪亮， 小包子鼻子都通了。 对，哎呦我的， 对，贾颖鼻子。 来，再看一下， 能治病。 这个佳悦啊，下一次小包子再那个，我们就不让你不给你配女搭档了啊。 是吗？ 佳悦说了，说问一下这个几位啊，冬天带父母去日本有什么可以玩的吗？父母50多岁了，不想去滑雪什么的。那你们推荐是去北海道呢，还是比如走啊京西啊京都大阪这些地方，包括东京什么的？ 泡温泉，这个我马上下个星期带我们家老爷子就去日本 接着泡， 然后我们就去，就是我爸呢腰不太好，所以呢他唯一的这个要求就是必须至少隔两天，隔两晚上，你要有一晚上要泡温泉，一泡温泉第二天我们老爷子能干大概6000-7000步微信上。 哇、 哦、要是不泡温泉呢，1000就完了，今天就休息了。 我觉得你跟老爷子也先拔个罐子，然后再试试看日本那个温泉泡完了以后还有没有。 那都不管用，那时候我就记得我爸前几天在这个关西嘛，关西，然后走这个什么这个奈良啊等等这些寺啊，然后去每天就是大概2000-3000步，基本上就不行了，今天就得回去休息了。然后后来到了这个大阪，然后我们订了一个有温泉的这个酒店，这个酒店的温泉就是你只要住着免费泡， 我爸每天就去跑，哇，你看这每天这个步数蹭一下就成倍的增长啊。所以呢，老人家 呢，为什么呢？在温泉里边遛弯儿是吗？ 温泉可以回血呀、啊，你不知道泡温泉以后真的会很舒服， 就让他放松。 就跟我说我那腰伤了以后，在新疆泡那温泉一样，泡完以后特别舒服。然后第二天他本来腰就有这个老伤嘛，泡完以后特舒服，第二天咔咔又能走，走到晚上累得不行了，然后赶紧去泡温泉，泡完之后 解乏了， 晚上还能再去这个什么新斋桥啊，什么道路再去逛一圈， 泡撒腰了。 最重要的是啊，最重要的是那地方东西便宜，所以他跑完以后还是能再去一趟。对，所以说呢，这个我建议啊，比如说带这个老人出行的，老人家出行的话呢，一个是这个尽量找这种能泡汤的地方，就是泡这个温泉的地方啊，然后呢，尽量找这种相对比较成熟的地方，比如像这种像关西啊，像这个东京啊，北海道呢不太推荐，因为太贵了。冬天大家都往那儿扎， 对 啊，其实东京，我觉得关西冬天并不那么冷，就还好。 对，其实主要带老人出去的最主要的两个问题啊，第一个就是你天天带他逛商业街，可能差点意思， 对对 对， 对吧？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可能他对饮食的要求相对不太一样。 对， 你说，比如说我瞎说的，比如小胖说了。我天天吃生鱼，那可能老人说我一顿两顿的我能忍， 可以吃拉面， 对 吧？ 可以吃拉面， 可能饮食上是要有一定要求的。 对，那边好吃的拉面呀、啊，然后包括他那一些饭什么的，其实跟日本是跟咱们这个 而且有火锅，我倒觉得日本其实老人去在吃上不是大的问题， 对烤串 对。对，烤串啊，火锅什么都有，这些就是生的这些东西，其实只是年轻人也不能天天吃，肠胃也其实受不了的。 是的，是的， 烧烤啊，和牛他们叫放蹄，就是随便吃，对吧？你从那儿进门开始，咔一个小秒表给你记上，90分钟随便吃和牛肉，随便吃，我的天哪，哎呀！所以这个时候就考验日语的时候就到了。如果你用英语先翻译一遍， 中文好其实就可以了。 哎，其实不用，那天。就是我们在节目里已经说了，现在有一款 APP， 就算你的手机没在联网状态下，有这款 APP 它都直译， 哦， 直接就拿在中间。 我对他说，他就对你说，然后你对这手机说，然后这手机直接对我，瞬间翻。 对，这种 APP 我以前也用过几次，然后那次在土耳其，我就想点一个这个，它叫做 pide， 就是一个很长的像披萨饼那东西嘛、然后我就想点这个东西，其实我就想问他这是不是披萨，然后那人就完全听不懂，后来我想了半天，有翻译软件，咔拿出来以后，土耳其语咱一句不会，没问题，拿英语输入，我就想问他这里边有没有番茄，我就打了一个番茄，哎，翻译什么 tomato 什么之类的啊，然后我一看，那人说，点了一下头，我说明白了，就这个，点一份这个带肉的这个，行，他一会儿就进去了，然后不到大概3分钟的时间吧，然后给我端了一盘西红柿，然后我当时看完以后，我说 有白糖吗？ 这是什么意思？然后过了一会儿给我上了一个饼，饼里边完全没有西红柿。 那你当时应该跟他说披萨hut。 所以朋友们，翻译软件有时候也要慎用啊。哎呀，真给我上了一盘西红柿！哎呀， 谁让你就点第一单词的？ 当时我跟他比划半天，我说这里边有没有啊？他可能没有 get 到我的点。 哎呀，真好啊！这个维哥的节目呀，不仅伴随了很多人的成长啊，而且呢，也就是在生活的方方面面，每时每刻都在帮助着大家啊。比如说爽说了，我是82年的，2001年上大学的时候，每天晚上我都听王哥的节目，就是说笑话的那个。我们全寝室一边听广播一边洗澡，感觉特好。 把那个澡字重新说 啊，一边洗漱。得嘞，最后咱们再回答一个问题啊，这个。F 说了，春节前后带着2岁的宝宝，海岛游哪儿比较好呢？ 就是适合2岁的孩子的。 我1月份带孩子去冲绳，虽然不是海岛，但我觉得有海了嘛。然后1月底的话，其实2月初头上的话，还可以看到那个最早的日本最早的樱花，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景，也比较适合带孩子。再有的话，其实就是我们说的那些海岛了，比如说像近一点的话，我觉得像普吉岛就还是比较近、比较方便的。个人还是觉得，稍微远一点的，其实像是去到，我觉得帕劳啊这些，其实都可以带孩子去。2岁的孩子也还可以承受，身边也有人就是带去过的，就2岁的孩子可以考虑，但我觉得还是远了一点。 对， 好，最后一个问题，钟正好也是带1岁半宝宝去沙巴啊，合适吗？ 可以， 可以，沙巴的飞行距离也不是，沙巴有好像也有直航，我印象当中您可以看看那个航班。 嗯， 然后沙巴的话有红树林啊，孩子看起来我觉得，而且沙巴有一些个适合亲子的，您可以再找一下，有，我印象当中有。 对， 对， 酒店还不错。 对对， 我好多年前去沙巴的时候住的，应该是希尔顿。 哦，有。 不对，香格里拉， 香格里拉，什么红丝绒那个， 香格里拉 那个， 因为它本身这个酒店，它就带一个公园， 哦， 啊，你就可以 free， 哦， 然后那个公园里头可能什么那个红鼻猴啊， 对对对， 都在那儿， 对对对， 是，觉得不错，是的， 嗯，他也问了有什么需要注意的，注意的就是孩子在玩沙子的时候，注意别让他吃太多沙子，就是。好了啊，这个今天咱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另外呢，也有一些朋友发来的问题，可能我们没有及时的看到或者回答您，我们会通过这个微信直接回复给您的。再次感谢所有朋友的陪伴，当然也要感谢今天两位，这个虽然前期抱恙，但是现在已经完全好了的超级小包子， 我已经不咳嗽了啊。 对，当然包子，我觉得你要感谢一下贾颖，因为他成功的把病毒全部带走了啊。这个 明天好了你就来问我， 颖颖回去赶紧吃药啊。 不，我建议你晚上泡温泉去。 他请客啊。我是夏明， 我是王维， 接下来是打开文化之门，明天再见了。 两人私情，我不喜欢你怀疑，万一爱是可怕的武器，谋杀了爱情，我在这里本来是晴朗好天气。 Black Heart是分开旅行啊，为何像结局我明白，停在你的怀里却不一定在你心里，巴黎下了一整天雨，献给你我的心，计划是分开旅行啊，为何像结局我 要那么的密集，每一每一秒钟都连在一起。你问我爱不爱你，这个不是个问题。早就说过需要空间才能继续，我也真的不希望你离去。我们就试试看，各走各的路。别哭，这个只是个短短的度假，别搞得那么复杂。你不是一直说要去巴黎吗？ 本栏目由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岁往月来，都说最好的孝顺是陪伴，最好的幸福是团聚。工商银行北京分行恭迎敬长日，爱满夕阳红。即日起，每月15日，工商银行北京分行面向55岁以上客户推出6大敬长服务体系，幸福福利月月不迟到。愿每一位长辈因我们的祝福而欢心，关爱长辈，工行一直在行动。 一提起贵州遵义，让我们想到的不光是革命老区，还是绿水青山、人杰地灵的好地方。这里孕育了数款中国名酒。那么在贵州当地，大家过年过节请客吃饭都会喝什么酒呢？真正懂酒的人会选择什么样的酒呢？带着这些疑问，我们去到了贵州遵义。当地酒友们，他们不约而同地说到了懂酒这个有点陌生的酒名。我说